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南向北方向远通桥有事故，造成后车缓慢，北向南方向七棵树到白家楼桥也是受事故影响，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一个小时我们听听送给歌迷的歌，第二个小时将会有歌手潘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他最新的专辑。在寒冷的天气啊，明天的最低温度又将到达零下十几度啊，我们来听一些温暖的歌。那我想最暖心的恐怕要数特别为歌迷准备的歌曲了。首先我们来带来的是本周 Top 40排的第25位，刘若英的粉丝。刘若英换位到了粉丝的角度来诠释跟歌手的关系，也许有人喜欢你追逐成功的姿势，也许会有人赞美你咬紧牙关的坚持，可是我却最爱你在演出结束时狼狈又孤独的样子。写得真好啊，来听一下刘若英的这首新歌。 嘿，电影到了结局，可是你的生活还依然在继续，你收起笑容，握紧双拳要回到这复杂时间去。来吧，我为你唱首歌，忘掉心酸的事，虽然只是暂时，其实你只是假装成熟的孩子，这嘈杂舞台上演出人头地的故事。也许有人喜欢你追逐成功的姿势，也许会有人赞美你咬紧牙关的坚持，可是我却最爱你在演出结束时狼狈又孤独的样子。有一天天使会出现，有闪光的灵魂温暖你的一生，你爱着天在黑暗里泪流不止，这落满灰尘的时代讲一个干净的故事。也许有人喜欢你追逐成功的姿势，也许会有人赞美你咬紧牙关的坚持，可是我却最爱你在演出结束时狼狈又孤独的样子，孤独的样子，你孤独的样子。 电影到 继续，我收起笑容，握紧双拳，要回到这复杂世界。 刘若英的新歌目前正在中国榜上榜的叫《粉丝》，这也是一首 OST 啊，一部电影的片尾曲。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安排的是去年中歌榜的一首冠军的单曲，叫做《我在榜七个星期》，崔迪作曲，张靓颖亲自来填词。回望一路走来的坚持，感谢歌迷一路守候和陪伴，我们来听这首《我》。 会不会疲惫，每一次面对你，会不会向后退，不愿再掉眼泪，有没有过后悔，那些痛那些泪，到今天都已无所谓。 听完这首歌是张靓颖的《我》，下面这是前段时间在榜的一首歌曲，葛大为作词，许茹芸作曲，他加盟 Sony Music 之后的首支单曲《让我好好看看你》啊。人与人之间或许擦肩而过，却又彼此关心，歌手和歌迷之间就是这样互相关爱的一种关系，对吗？这首歌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这些年彼此都有很精彩的旅行，几次我们差点就相遇，辗转走走停停，总是擦肩而过，又各自努力。有时候我们存在几小时的差距，晚睡你才刚醒，想问候又怕打扰到你，只因为我能 首歌，许茹芸，送给歌迷，让我好好看看你。下面这首歌的出品年份2011年，当时阿妹出道15年，她最想要一首真正属于阿妹与歌迷的歌，后来吴青峰为她完成了这个愿望，将对歌迷的爱呢写到这首歌里，是那种淡淡温暖的感觉。我们来听张惠妹《你和我的时光》。 开始的我单纯唱着歌，有时孤单，也是哼着快乐。最难忘的全是你们，让我总不是一个人。后来我们走偏了青春， 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2011年，苏打绿第一次以五人身份完成了专辑《你在烦恼什么》，这首歌收录在里面，叫《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呢是鼓手小卫写给乐队成员的作品，当然也延伸成了苏打绿为歌迷特别准备的感谢信啊。接下来时间是2009年，当时薛之谦推出了出道以来第一张的精选集《未完成的歌》啊，除了收录了出道以来的一些精挑细选作品之外呢，特别为歌迷准备了一首深情款款、诚意满满的歌。我是你的明星，而你是知己，每一次掌声响起，多少爱沸腾在你手里。这首歌叫爱我的人谢谢你。 忽远忽近我们的距离，有时如胶似漆，有时像个天与地，难以说明我们的关系。是你的明星，而你是

有会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至28扫货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2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有辉，把年味带回家。迷生超市，百姓永辉。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大家好，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还有2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明天天空依然晴朗，大气透明度较好，但是气温低，寒冷十足，外出务必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体弱人群应当尽量待在室内。此外，这两天空气十分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六晚10点，身临其境第四期节目阵容亮相，徐帆、韩雪、贾静雯、马思纯将齐放大招。新生代演员马思纯面对与老艺术家的同台切磋也丝毫不怯场，现场还原小黄人，展现了他的二次元萌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声音也颇具多变性，令不少观众惊呼被他圈粉。在上周播出的观察体验真人秀节目《三个院子》当中，大张伟为妈妈圆了中年少女梦，在院子里做出了一个小巴黎，深情浪漫的告白感动了无数观众。而在本周日即将播出的节目当中，大张伟又任性了一回，为了寻找童年回忆，带着妈妈去了小时候最爱的游戏城体验了一把。本周将在北京卫视播出的国内首个创投类大型综艺节目《创意中国》录制已经接近了尾声，通过该节目走入大众视线的诸多文创项目当中，已经有10多个项目和投资方签订了意向。不同于传统的创业节目，创意中国更加强调文创项目在生活上的贴近性，选择的文创项目有不少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无人超市技术等，因而投资效益明显，效果直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寒冷的天气里，听一些温暖的歌。我是麒麟，这里是中歌榜，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你直播。这首歌李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

的话，你的泪，你的笑，你的美，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 2013年林俊杰第十张专辑《因你而在》当中的 Hidden Track， 一千年后记得我加入了江南和一千年前以后的这个桥段哈、啊，跟专辑的同名主打《因你而在》一样，都是作为送给歌迷特别的礼物。而像更早的《不流泪的机场》也是 JJ 呢为歌迷量身定做的感谢之歌。当然了，也许一千年太久，那么二十年的相伴就算是非常长情的缘分了。2016年是何晟铭入行二十年，从组合到单飞，从歌手到演员，总少不了歌迷跟影迷的一路的陪伴。当时何晟铭的纪念 EP 的同名主打歌就特别邀请来了易家扬作词，完整乐段的头一两句写出了时间流逝当中歌手和歌迷之间的情谊，首尾呼应啊！以前的我被你忘记了，事隔多年后，你却来看我。这首歌是何晟铭的《二十年后》。 以前的我被你忘记了，好多年后向前走的我，忘记我很好，这话我不会对人说。我没认输，希望你晓得，死了的心不停又复活。也许是我心中的苦导演了因果，暗夜之中思念是种美，带着醉意想你了，感觉还不错。冥冥中注定我们再说吧，不爱了吗？走过二十年的路，再虐心也没有用，被困的幸福没强化多残酷，都胜不了时间。这旅行多么孤独，孤烟云烟回到从前。时隔多年后的你却来看我，感觉还不错。冥冥中注定我们再说吧，不爱了吗？走过二十年的路，再虐心也没有用，被困的幸福被强化多残酷，都胜不了时间。这旅行多么孤独，过眼云烟回到从前。时隔多年后的你，哦，你却来看我。不爱了吗？这二十年的梦，再虐心也没有用，被困的幸福没讲话多残酷，都胜不了时间。这旅行多么孤独，过眼云烟回到从前。时隔多年后的你，你却来看我。 这是2016年年尾发表的何晟铭的《二十年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李宇春的《和你一样》啊。目前呢，他有一首送给歌迷的六连冠的单曲《今天与可是我们在一起》还在榜上出现着哈、啊。那么，我们来回到十年前，2008年，玉米写给李宇春的《和你一样》啊。歌手跟歌迷相亲相爱的关系往往会在歌曲当中所体现，比如说炎亚纶《爱你的歌》，王力宏《爱因为在心中》等等，都是歌迷写给爱豆的歌曲哈、啊。

第35位，品冠，如愿以偿。 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 第34位，孟佳，王嘉尔，梦。第33位，陈明，此生无憾。 我此生无憾。 第32位， SNH48 甜蜜盛典。第31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曾经外美内秀的女孩，放弃假客套，揭开真实面，可柔美，可俏皮，可多愁，可坦率，你敢不敢爱上真实的他？ 被需要的自我，过度看值的温柔，还是有点失落。 潘晨最新专辑《真实面》， 真实的 今晚8点，潘晨做客中歌榜。 试着努力拼凑美好的一切。 各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的直播间欢迎老朋友潘晨。他终于发唱片，他如果不发唱片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跟他面对面的，因为他现在身边有很多，大部分时间他可能已经不太会把精力放在唱片上面，他会去演戏呀、去在杂志上面搜索自己呀。我们掌声欢迎潘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晨，好久不见，好讨厌麒麟哥，一上来给我扣一个帽子。 那当然了，你要叫我减肥我必须要还击。我现在复仇心理很强， 真的是心胸要宽广一点，是不是？要跟你的肚皮一样宽广。 我只是脸大好吗？肚子还好 是吗？你确定吗？ OK， 那刚才我就看到潘晨哈，我就觉得说，虽然我们平时在朋友圈里面经常点赞，但是就是面对面的机会还是太少了啊。你有多久没有发唱片了？6年、哎、5年？ 这好烦啊你。我差不多应该是5年左右吧。 你如何在这5年当中不断的去来对付别人的询问，说潘晨你到底还唱不唱歌，你要不要发唱片，你到底想干嘛？ 不过还好，哎，这只要没发唱片就很少有人询问你，哎，你为什么不发唱片？ 他们都怕你吧。 没有啊，因为我之前不发唱片的时候询问的问题都是关于什么什么戏，什么什么音乐剧，什么什么舞台剧。对 哦。但是你正经是歌手出身吗？ 对呀、 啊，对啊，然后你那些09年的姐妹们，其实有一部分还是在发片嘛， 是， 所以呢，难免会被人来对比说，你到底要不要唱，你是什么打算？这个问题会不会戳到你的一些不想回答的一些尴尬的地方？ 没有啊， 从来没有哈、 我从来因为我的心底没有动摇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怕别人问上1000上100次、 因为你这个唱片就是不景气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嘛。如果景气你就不会去演戏嘛、就有的时候是会被逼的。 我就不对呀、啊，就是这样啊！你看我、 哎，我特别想给大家拍一个 GIF 表情的，麒麟哥他的表情真是够了。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人在有一些的这个迷惑的时候，或者是低谷的时候，蛰伏期的时候，就会被逼去做一些事情，没想到会打开你的人生另外精彩一面。 哎，巧嘞，真的是一开始确实有点，包括从歌手到演员的这个过渡，一开始真的很无奈。 对吧？ 嗯，一开始 at the beginning， 对，很无奈。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慢慢也体会到了有意思的地方，就包括前段时间去上了那个刘天池老师的表演工坊，去上课了，然后也慢慢觉得，表演其实是一个更比音乐可能更多一点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 嗯， 还蛮好玩的，现在觉得，而且会有瘾哦，很搞笑。 那当然了。而且看你演了这么多的网剧啊、电影啊、还有音乐剧啊、等等哈，所以呢你现在应该是在这方面小有心得体会的这么一个跨界的艺人吧。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不要这样子。那天碰到 Michael， 他在舞台上说到你说你是一个新晋女演员。我觉得这个词用的哈，新晋女演员和资深女歌手，不，资深女歌手是我家的啊， 这加的特别好，这要这是保留特别好。 你想想看到明年你出道就十年了， 哎呦我天， 你开什么玩笑，对不对？你十年还敢不叫资深吗？ 啊，是是，资深资深。 现在淘汰率这么高吗？ 对 对 对， 对不对？还好宝宝还在。 出道十年，快十年，九年的时候呢，潘晨带来最新的一张专辑，而且还有实体的唱片啊， 对，没错， 叫真实面，然后拿到我手里沉甸甸的，还有写真集以及呢 CD 装帧都非常的精美，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要可以跟你一起来聊一聊 啊。 所以包括这么多年永远不熄灭的音乐小火花啦， 是的，大火花，音乐梦想， 对，午夜梦回时候会发现说啊，我到底未来是怎么样的来从事演艺这条路啊，对不对？ 哎，其实我真的没有考虑过我不当歌手这件事情，可能因为拍戏用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一待在一个组里面就至少三四个月嘛，但是我愿意，我拿我拍戏换来的东西，包括机会也好，时间也好，然后换来的东西我来换回我的音乐需求。 嗯，其实对于你唱歌这件事情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潘晨长得漂亮，然后呢声音有辨识度，这是你最值钱的地方。 嗯，啊， 对不对啊？很多女歌手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你不 太值钱了， 你就不接就好了哈。 不嗷嗷值钱。 对对对，因为尤其是对于女歌手来讲的来演的 来 vocal， 别紧张啊， vocal 的辨识度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你唱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又怎么样呢？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唱的，而对于你来讲随便哈两下就知道，哇，潘晨， 我哈的 中低音率性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呢就是对于你而言的话，如果不唱歌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要继续唱的话，到底去怎么唱，怎么样的歌曲最对你的路子啊，这也是你应该一直以来摸索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其实因为我是女中音嘛，然后我就希望我也会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说能不能在我的音色上面找更多的可能，包括在音域上面找更多的可能。对，我已经在想找我的小伙伴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了。 其实有没有会最后发现你是一个比较难做的女歌手？ 为什么？ 虽然声音有辨识度，但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个具有辨识度的声音打造的让大家都喜欢，比较难归类一些这个特别的风格的作品加到你身上来，就好歌比较难找了，好的制作人也比较难找了， 对，就适合我的， 就是可以控制你，就是可以 control 你的制作人也比较难找了， 对，所以一般都是我 control 他们。 就是你是一匹野马。 哎呦喂。 好了，那个潘晨呢，时隔他也不说大概五六年没有发专辑了， 对，真的是 带来了最新的专辑，叫做真实面。那接下来我们想通过一个公告牌跟大家来迅速浏览一下这张专辑九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唱片里的潘晨。 潘晨真实面公告牌，敢来就敢爱， 光明黑暗都很新鲜，动也不坏。 了的以后， 到不了的以后如何接受，到不了的以后放开了手， 只会更寂寞。 原来寂寞只会寂寞更久，错过了只怕会错过更多，应该勇敢做梦，别辜负以后的颠簸，痛也痛不死人的心痛。 两人 好像不再为你哭，别在乎于是缘糊涂， 分镜 坚强只是脆弱， 爱的真实面， 被需要的自我，过度感知的温柔，还是有点失落。爱情的背后，真实的轮廓。 迷路也快乐的地方， 迷路也快乐。 这张九首歌来自潘晨的最新的专辑《真实面》啊，包括最后一首歌呢，呼应了这个最后一个 track 叫《告别》。万嘉明写的这首歌呢，也感觉蛮高级的一首歌哈、啊。 那必须，万万老师必须。 所以这九首歌呢，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你的不同面哈、啊。除了以前熟悉的一些轻摇滚的率性的一面，还包括现在我们不断循环的这个现在流行的 EDM 的东西， 对， 比较重的哈、啊，潇洒的。 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我第一次尝试 EDM 嘛，这首歌叫做敢来就敢爱。 嗯， 然后我忽然觉得其实我的声音还是蛮适合这种风格的、 嗯、是 啊、因为我声音跟我性格有点像，有些部分硬硬的，有些部分又很直接， 嗯， 然后但是又有一些沙沙柔软的地方， 嗯 啊，就刚刚好可以和 EDM 的这个风格还蛮 match 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在里面你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像拳击手一样的，或者是就像你的这个写真封面的啊刺客一样， 斗牛士 啊，斗牛士， 哎我天哪、啊、这眼神真是也不咋地。 哎，你这手里面拿的是什么？ 是剑，斗牛士的剑、啊、斗牛士也用剑的，哥哥 啊，好 哥哥， 好好好，这个反正就是挺爷们的感觉吧、 啊、 就是比较女汉子啊，这个对不对？ 嗯，对。 所以呢，在这样的 EDM 的强烈这个冲撞的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曲风跟你的声音的话，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很 match 的感觉哈、啊、很潇洒，唱起来也非常的过瘾 啊。没错，这首歌我每次现场唱的时候都非常的飒，北京话应该叫飒吧、 嗯、 是不是、啊、我特别自我、嗯、然后也不考虑任何事情，特别爽自己每次唱的时候。 但是这种 EDM 的话并没有在这张专辑里面占到很重的分量嘛、 哎、 它只是一个开篇的所谓态度的东西。 对对对、嗯、是一种新尝试吧。 我还以为你有很多 EDM。 为什么要有很多 EDM？ 因为很流行是吗？ 而且你也适合呀。 嗯， 对啊，你也漂亮啊， 哎、 就可以、 哎、终于说一句好感动的话、 就是、 你看 现在 EDM 并不是已经不是过去的舞曲要有什么标准的舞步，对，跟 dancer 在一起什么，对吧， 是一种 feel、 哦、对，就是 freestyle、 嗯、 是 freestyle 的那个、 嗯、 就是你可以随性的摇摆， 对 啊，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很适合你。可惜呢 EDM 并不多、 嗯、 让人觉得有一种很不过瘾的感觉、嗯啊、 还有几首、嗯、 这制作人是什么样的一种考量呢？当时 这一整张的制作人是阿迪亚老师、 嗯、 阿迪仔， 他也在变哈，对 啊， 他也在变的哈，他以前是舞曲嘛。 对对对，他以前就很擅长做这个、 嗯、 然后我这张里面还有很多那个抒情风格的歌曲，所以他都有在把控和尝试。 而且我想说到抒情歌曲的话、 啊、 包括我个人非常喜欢也是最早见面的只会更寂寞 啊，对 啊，包括呢有人说很催泪的到不了了以后， 到不啥 到不了的以后，不是到不了，到不了的以后，我跟你讲，我目前还没有流泪了哈。 嗯， 就是我来插播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嗯， 我喜欢这首歌，你不觉得意外吧？ 不意外。 因为我老了嘛，我喜欢这种就是 伤感之歌。 对，只会更寂寞。 微笑到嘴角没知觉就坠落。歌声到耳边不自觉就泪流，这城市回忆太多，容不下落单的我，孤单风流来细细要怎么躲。时间不心乱，分秒的往前，转角逗留，拼了命争些什么？快乐能快乐多久？狂欢后的空洞吞噬着我，却没人能诉说。原来寂寞只会寂寞更久，错过了只怕会错过更。 我们边听边聊哈，一会儿到副歌部分的时候，我看我们能跟着唱两句哈。 哎，可以。 可以吗？这首歌有 MV 吗？ 这首歌暂时还没有，但是之后应该会有的。 如何让我们这些中年人去 KTV 想唱这首歌呢？ 对，就是给你们中年人准备的 MV。 不要逼我。 所以这一次加大了这个在中慢版情歌方面的一些探索哈。 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感情很饱满的一个人，真的，你不要看我还嘻嘻哈哈，但我心里内心很敏感，然后很多很多感情我是非常细腻的，所以我也想用更多的慢歌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表达方式。对， 哎，我找歌词在哪里啊？我也老化言了。 哒啦滴哒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啦哒滴哒哒。最后一遍。 Where's？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张简君伟写的词曲。 对， 对，我们又回到就是，其实中低音的话呢，更多的时候表情应该体现在中慢版情歌里面。 对 啊，不好好去挖掘你的话，真的太可惜了。瞎唱什么 EDM 呢 ？EDM 也很好听，好不好？ 对，我知道了。就是说，其实对于歌手来讲的话，舞曲啊、快节奏的东西，一个是顺应潮流，一个是表达态度，另外一个就是热闹嘛，对吧？人们热闹之后的话，要留下来回味的话呢，就要靠这些歌曲了。 对。 对不对？ 对， 那没有这些歌曲的铺排的话呢，我相信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啊，这张专辑听过之后的话，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啊，留有余味，只会更寂寞。现在潘晨，好久不见的潘晨正在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他的最新的专辑，叫做《真实面》啊， 是 专辑叫《真实面》， 没错。 为什么？ 就跟我现在状态一样，我相信以前很多看到过我或者了解我的人都会知道，我原来是及腰长发。然后喜欢卷着大波浪啊，上台做节目都话很少，也不怎么说话，都很自我保护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说老实的，那段时间其实包括啊， 外界对我的定位，公司对我的安排，包括那些有的没的的声音，总希望我可以也去扮演一个非常接近大家想象中完美的女神。 嗯， 我希望是你是一个女神那样的人。 OK 啊，然后但说实话都活到这个份上了，虽然我也没多大，但是我觉得以我仅有的阅历，我想我活明白了。 嗯， 我觉得活着无论你做哪个职业哪个行业，扮演任何东西都会失败的，因为你在扮演。我只想说现在的我吧，就想以一个最轻松最平常的心态和状态去对待我的工作和生活。 嗯， 不想再去装，不想再去演了。 对啊，那种多累呀、啊、就是长得漂亮、 啊、 根本不是我的问题，好不好？ 对呀、啊、为什么要让我演得那么 明白、 啊、 就是我周围的那些长得漂亮长得帅气的人， 嗯， 通常都是更大大咧咧更随便的人，或者是没有偶像包袱的人、 嗯、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有偶像包袱的人通常是 不够自信的， 长得一般的人。 有你这说的， 哎，你细细的来品我这句话。 嗯， 经常有偶像包袱的人并不是大家公认的大美女大帅哥。 是吗？ 是啊，所以呢就是很多假象，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些歌手也好演员也好的话，并不是你们表面看的那些东西哈。 嗯，很多吧，我觉得 这是现在潘晨呢他已经卸下了200斤的包袱。 200斤的是谁哦？我觉得啊，不接我觉得我走不出这个录音室了。 这是200斤的包袱。 OK， 包袱， 并不是200斤的我啊。所以呢，现在是一种跟从出道以来就是无比轻松的一个状态来面对自己、嗯、哈。 对，没错。 嗯，就是好也好。不好也好， 对， 这是最真实的我自己。 是，世上本来就没有完人、 嗯、 何必要去演一个完人呢？我觉得就自然一点，我舒服别人也舒服。 这张专辑里面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除了我这个我目前非常喜欢的只会更寂寞，还有一个就是呢大家会觉得说听了之后呢更有感触的到不了的以后啊。 没错、 啊、那这首歌你觉得它的泪点是什么？ 这首歌的泪点吧，我自己说实话，这首歌 demo 刚出现的时候，我听了不到半首歌，我就四行泪挂在脸上了。 我就知道啊， 你知道， 对，一定是先感动自己， 一定是， 嗯。我希望尽快 get 泪点，好不好？也让我哭一下，你知道我眼睛这两天是有问题的。 正好，这比较容易 洗刷一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潘晨的新歌《到不了的以后》。 那一刻你在身后，勇敢在心中，每天忙碌之后，什么陪自己过，少了疼爱。听见填满的沉默，该怎么说？一路逞强了多久？一句突然的问候，有多难受？到不了的以后，紧紧抱。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潘晨做客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上半时段马上要跟大家这个说再见啊，下半时段呢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潘晨暌违歌坛多年的最新的专辑叫做真实面啊。 在这首歌曲里面，潘晨的这个声音呢，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啊。 那是啊，我怎么老是接那是，也是够了。 花了多长时间来录这首歌？ 其实没有多久，可能5个小时左右吧。 你就同意你下班了？ 而且我这首歌录的过程中还很多次因为哽咽所以停工。 你做了演员，你知道，就是说不开哭的时候哭是其实是影响这首歌的情绪。 我知道，但是问题来了，我经过表演练习也好，训练也好，然后我的敏感度会增加 哦， 然后演就是到唱歌的时候，就我会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投入，这又是一个双刃剑吧。 哦，明白明白，就是比过去理解作品的这个那种感觉更深入了。 嗯、哦，对，更强烈，更深入。 所以呢，你现在可能要做的是减法，要收一收。 对， 是不是要收一收？ 对， 对，虽然我们说着容易，可是对于潘晨，对于歌手来讲的话，这是很难拿捏的一种技术哈。 我会掌握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稍后回来继续和潘晨聊聊他的真实面哈。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你觉得特别喜欢的话呢，可以在网上去买一张潘晨最新的专辑，叫做《真实面》，马上回来。 还想念却只能隐隐留言。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谭咏麟，《星夜的呼唤》。新歌二号，莫文蔚，《如初之光》，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 新歌三号，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 新歌四号，萧敬腾，皮囊。新歌五号，容祖儿， Twins， 全副武装。新歌六号，阿朵，死里复活。 放开双手听沙落，我的房子着了火。 新歌七号，杨乐，自言自语。 月飘向哪里，随风随意。 新歌八号，沙溢，胡可，胡巴胡巴。新歌九号，孙露，抹伤。 这一抹伤曾炙热如清凉，像我。 新歌十号，苹果乐团，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可以挣脱自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

继续锁定啊，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跟老熟人一起来做节目呢，既轻松啊，同时呢也变得不像跟不熟的人那么的有深度吧，因为我不太好去戳你的一些什么。 哎呀，你戳戳来嘛，你敢戳就来，真是敢来就敢爱，敢来就敢戳， 敢戳就来戳。潘晨，欢迎带来真实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晨，我又回来啦。 潘晨呢，现在的身份呢，并不仅仅是个歌手了，而且呢是。拿你们的老板来讲，叫做新晋女演员哈、新晋女演员。那么其实作为演员来讲的话，不光是漂亮这样的一件事情哈、漂亮呢有的时候会成为一种包袱了，因为你太过漂亮的话可能就有一些角色的限制，真的。比如说我来搭 casting 说，不好意思潘小姐，您太漂亮了，不太符合角色的需要。 你这么说其实应该是长得不够朴实那个感觉。是不是？ 就是有些人为了让自己漂亮的话经常去精雕细琢，有没有？潘晨我就觉得说，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妈你怎么老把我生得这么的好看。 也不是，哎呀你这么说我该怎么。 我在这个时候这个好看，就我的意思是说它有会成为一个小小的问题。 说实话这个好看这个长相问题吧，确实有时候是有点点烦人。就是有些角色也不太合适。 对吧， 太那种单纯太二的那种角色吧。 二可以 性格是可以，可是我这长相吧又不太适合。 明白。 我长得就我妈喜欢说啊，就是你长了一张聪明脸，但是是个笨肚肠那种，就长了一张看似很聪明的脸。 那个请问一下，比如说扮丑可以？ 扮丑可以。 可以。 我从来不介意。 没有下限。就是会把你弄得就是很多漂亮女演员她都不敢尝试的一些邋里邋遢的角色。 这个我从来没有。 真的哈。 但是我。不敢演那个裸戏、床戏这些，对啊，对， 这个还有 聊着又， 这个如果是角色需要，如果是特别好的本子。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尝试的。 不行啊， 不行啊，还是 不行啊， 行。那 我是中华传统女星， 你可以找我去当你的替 身。我是不敢啊， 200米以外拍我好了。所以现在拍戏应该占据你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哈，工作的时间 差不多。 演了这么多戏啊，目前来讲的话，觉得自己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最大的体会啊，讲老实的，我觉得自己太多东西的匮乏。因为我拍了一些戏之后，发现有些很厉害的老师，比如说张国立老师、李建义老师、张译老师，都是非常厉害并且有思想的演员。但怎样才能做到一个好演员呢？我发现他们除了自己人生阅历很丰富之外，知识面很广，对，比如说对音乐、对一些科学、对生活常识、对各方面都得广，你才可以很全面的去分析剧本里的人物和他所在的处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成正比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奥斯卡得奖的一些演员全部都是学霸，是因为知识面支撑了他更多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可是这在中国其实很多的演员包括体育运动员从小因为可能你们呢要去学学一些技术的东西，所以学习这方面的话会耽误一些 是 跟国外不一样嘛。国外他可以是他的他是比如说他是田径，他只是一个兼职的，他可能是在某家公司里上班的。 没错。 对对对，所以国情也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悟性的女孩，而且呢你是一个好学习的女孩。你比如说在跟这个前辈艺术家在一起对戏的时候那很多人都会非常的紧张。那你呢，你通常来讲的话，你都会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很开拍的时候的话，会担心你跟他搭戏搭不好的话呢，会觉得很丢人。 我讲实话，我第一次跟那个张译哥哥和张国立老师搭戏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大的思想包袱。 拍的还不如我平时的水平好呢，因为有心理障碍了，有包袱呀。我天哪，从小看到大的这么厉害的老师居然坐在我对面跟我演戏，会有这种心理包袱。但是我很感谢张译哥哥，因为他对我有严厉的时候，很严厉，然后对我也有非常开导我和安慰我的时候，所以他让我知道怎样破釜沉舟，抛去所有杂念的一切，管你对面坐的是谁，你做好你自己，你投入的去做你接下来剧本角色交给你的任务，你就不会有错。 他有方法的。 嗯，对。 所以你最长 NG 的那个条数是几条？ 哎，讲实话，我好像没有太多的 NG 的那种。我可能最长的最多次不是四条就是五条吧。 那太少了，也不来个二十多条。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就是明显可以感觉到主演在那边甩脸色了。 哦，真没有。 啊，真的没有。 哦，真的没有。 所以你还是比较适合来当演员的哈。 演力劲儿比较足吧。对， 就是关键时刻绝不掉链子。 绝对不能掉链子。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哈。这个虽然他刚才在说在戏里面他不敢这样，可是歌曲里面他可以这样啊。是吗？ MV 还是不行啊。 没错， 歌名叫裸，为什么？那想要表达什么？ 想要表达的你不要想那么多。想 我真没有想那么多好吗？ 你刚刚的表情给了我太多信息了，好不好？ Okay, 好， 真受不了。这首歌也是就跟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我不想再有更多的伪装，我可以把我的妆容装扮全都卸掉，我以一个赤裸裸的真诚的状态去面对。 是的，就是呼应这张专辑的主题真实面嘛。 对，没错。 对，裸来自潘晨，马上回来。 受对错的抚摸，就算是战胜了全部难受，也很想说每个心动时刻的去感动，把灿烂盛开到残破，当这种阴影的时空找到伤口，彩色拥有生活，让我做我，身上就像不在乎谁的人头，让我是我，想哭就哭，不在乎谁的嘲讽，让我转转转转转转转，让我转一个自我，让我放我，勇敢到拥抱爱与恨都赤裸，风雨过，扭曲过，和世界疏远过，连自己也瞒着自己退缩，退缩，退缩，退缩，撑不住心里头。野火燃烧自己，追求没有禁忌的梦，最道德的赤裸，让我做我，身上就像不在乎谁的人头，让我是我，想哭就哭，不在乎谁的嘲讽，让我转转转转转转转，让我转 裸，来自潘晨啊。潘晨正在做客中歌榜，带来他暌违歌坛非常多久非常多年之后的一张最新的专辑，叫做真实面啊。而且这张专辑我刚刚说了，装帧也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下了这个血本的哈，成本非常的高。 还有一张还有一本写真集。 是，就是这个吗？ 对 啊。 什么表情啊？不行，我刀呢？我居然没有刀，进演播厅，受不了了！天哪！ 就是在现在当今这个年代哈，能够拿出这么一张实体的唱片来，确实值得为你打电话打 call 哈。 真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知道，现在包括很多朋友歌手朋友们都发的是电子唱片，直接在网络上可以付款然后下载这样。 但是我想说，我第一次接触到音乐，它都是一个实体的载体。当我第一次拿到我喜欢的歌手唱片的翻开那一瞬间，我有多激动，我有多珍惜每一张纸，每一次对碟的或者磁带的播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寄托人的情绪、思念、喜爱的一个实体，我不想让它磨灭。 当然， 它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太同意你了。 对， 我到现在还就是保留着我喜欢的歌手，我一定要买一张唱片。然后呢，比如去其他一些地方，如果有二手唱片店的话呢，比如我 去 台北的话，我啥都不想，我什么吃小吃啊、玩什么没有，我就去他那些二手店去买东西， 淘唱片。 对，淘唱片，你就那种感觉，我就好想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我把你这个店给 买下来。 对，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张一张翻。 对，在美国不是有很多那种黑胶店呢？ 对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不便宜嘛。 对，有些珍藏版的就是绝版的很贵。 我好像说你买衣服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快感的，就是那种奢侈品没有快感。就唱片我就买了，家里堆的太多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心境，而且就是在你这个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情怀，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 我觉得这也是对音乐的发源的一种尊重。 对， 所以我对我的唱片每一张我都是自己都参与设计和最后的一些确认都是我有自己参与，所以我就很希望不想放过每一个可以让它更好的机会。 嗯，潘晨呢继续留在了少城时代哈。 没错。 对，从你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少城时代待着。 嗯， 这个但这张专辑里面并没有跟像之前跟亮颖的合作啦，或者是跟同公司其他的人的一些合作啊， 那是因为大家都很忙没空 或者是说可能制作人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了、 哎、也许吧。对， 关键是合作了以后呢发现说其实我觉得可以来尝试一下更多的一些独立的东西哈，独自的一些东西 啊。对，因为我的声音 就是你刚才你没有读懂我的意思 啊，我真的没有太懂。你可以、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公司是好意，比如天后一起来给你来加持，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干嘛非要需要前辈来带我呢，好像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感觉似的、就是性格的东西了。 对对对，就哎呀怎么讲啊，就这一张本来就是做的我自己，我可能不需要再更多的去美化，不用更多的去附带光芒，因为其他人因为其他事情给自己多扣一些高帽子多扣一些光环，我也不需要。这一张就是想彻彻底底的做我想做的东西，我觉得就很透彻。很 就为什么只有九首歌曲呢？你让这个强迫症会被逼到死啊。对 啊，因为下一张就会有11首歌曲 你这骗我的，现在已经开案了 很快了， 很啊，就现在是加速度的感觉。 对， 那说到其实真实面的话呢，就加到了快歌的这个加到了慢歌的一些篇幅。其实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些比如 unplug 的东西啊？就是一把吉他清清淡淡的来展示一下你中低音的一些迷人的地方啊，褪去一些编曲的繁复啊。 哎，你说到重点了，我下一张就想做一部分这样的音乐。 嗯， 因为我每次之前也做过巡回的 live 演出嘛，包括平时的一些演出，我也会有很轻的，只是一把吉他或者一个钢琴的这种伴奏啊，我就想说，这感觉很好。 对， 特别好，感觉全世界都已经消失了，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是我的，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唱我想唱的，我想怎么唱怎么唱。对，然后所以下一张呢我会去考虑这个曲风， 而且呢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对，对唱功，对你自己的处理能力 就更高级，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曾经像亮颖曾经尝试我的 one take 的东西哈。我们就是一开麦一录到底，现场 live 的东西。 对，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点题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爱的真实面可是放在一个第七首的位置哈。 对 啊，这个排序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哼也是够了。其实我吧很因为我说了这一张做的是自我嘛，然后我会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往下排，但是这首歌很意外，它 他没有在我心里在这张里面排得很高的位置，但是他拿到的成绩和大家回馈我的口碑还蛮好，对，这很意外，也许是我聋了，也许是我对这首歌的有点判断失误， 当局者迷，当局者迷 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喜好嘛，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但是我也很谢谢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然后当我现在去听返回来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这首歌的中低音部分让我显得更就像你说的洒脱， 更洒脱。哈哈，我知道你的意思，刚刚我们关麦说的这个词不能在这儿说。 对，不能说。 来听耳朵这首歌《爱的真实面》。爱的真实面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歌手虽然你的 range 可能是很宽的，但是最迷人的是中低音。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啊，他觉得就只是 focus 在中低音的话不够过瘾，所以他就是去挑战一些高的。你看许美静永远就是那个range 很窄窄的， 对，但是很舒服， 很有味道， 对， 对吧？我觉得，我相信你可能未来的话会更多的去开发你的中低音的一些地方。 我会让中低音更有说服力，更有表现力。 对，说服力这个词用得太好了， 是吧？ 对 啊，然后当然我会去开辟我的没有尝试过的高音或者更低的低音。我觉得有些更低的低音真的很好听。 你在录这些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跟这个制作人讲说？我可不可以再低再低再低，还是说你就听话，他给你编成多低就是多低？ 这个 key 都是我自己定的，够不够自我？ 我觉得你可以再尝试更低 更低 更低。 对，我希望可以把控，当我有更好的能力把控更低或者更高的时候，我很愿意去展示，去放到我的专辑里面。 潘晨呢，今天做客中国榜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啊！不要太快了， 对不起，我们这个一切刚刚好，才会留下于未来哈。最后这首歌呢，就是万家明写的一首歌曲，叫《告别》哈。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出道到现在9年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说点这个立牌的话哈。对歌迷啊，对公司啊，对自己啊。 OK。然后首先呢，很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堵车的夜晚，然后陪着我们，然后聊了这么多有的没的心里话。这张专辑叫做《真实面》，首先很高兴让公司让我做了我自己，让我做回了潘晨，我这么一个满身缺点但是善良的潘晨。对歌迷的话，还是更多的是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可能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感觉了。希望我们有更多的9年，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然后 给自己 就免了，给自己，大家只要跟着我一起生活，跟着我看着我慢慢成长，这就够了。然后这张叫真实面嘛，特别想跟还在困惑中的人们去分享，希望你们在2018年，马上要过年了嘛，在2018年可以洒脱一些，该放手的就放手吧，该抓住勇敢去抓的就去抓吧， 对， 该表达自己的时候千万不要懦弱，希望可以找到你们的真实面吧。 特别好，时不我待，不管是对于年轻人，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还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其实每天都是非常珍贵的哈。另外来讲，刚才说到善良，其实善良是最好的风水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你，我也挺善良的哈。这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是我们最最应该好好保护的东西，不能够失去的东西哈。谢谢潘晨带来真实面，带来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素颜，但依然也很美丽的潘晨，好，加油喽！ 谢谢志林哥。 对，希望这个接下来我们会在电影院里面看到你的院线电影。 好 啊，电视剧这个电视台看到你的这个爆款的八连档哈， 一定会的， 一定会，加油加油加油！ Okay. 好了，下张专辑我们再见哈。 好的， 希望就在一年之后，